第68集，巧合。安里打开房门，左拐下了楼梯。不只是杨广生，所有人都会发现安里这个一会儿没见就破了相的丁丁奈，他们会是怎么想呢？他们要问的话怎么说呀？安里走到了楼梯的最下面，随意回头往上看了一眼，许少卿已经拢好了头发站在高处，然后对着安里摸了摸嘴角。安里愣了一下，就跟他同样的伸手蹭了蹭自己的嘴角。许少卿嫌他笨似的神情，又伸舌头舔了舔再摸，于是安里也舔了一下，再用手指蹭，蹭下了不少红色的血迹。安里走到大厅的时候，发现杨广生已经盯着他了，准确地说是盯着他的嘴。他一窘，两人对上视线，杨广生就招手叫他过去。安里走到那边，看见杨广生旁边坐的人换了几个，又多了几个，玫瑰王子还在，而梁宁不见了。 这么激烈啊？ 周围的几个客人都往他这边看，有人对这句突兀的话不解，也有机灵的开始交头接耳了，眼神打趣，还很露骨。安里脑袋直冒热气，他在杨广生和众位客人面前无法做出什么有效的解释，嘿嘿嘿了几声，横着退开，然后溜掉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后面的人轻笑了一阵，就开始聊别的了。 梁宁走，许少卿也走，这俩还真是。 他听见杨广生旁边的人提到许少卿，站住了，可后面就听不清了。许少卿真的没有想到安里能让他等这么久，他在车里等到要爆炸了。他给安里发了很多条信息，安里就回了一条。 现在走不了，要不你先走吧。 操！ 许少卿撇了手机，一脚油门上了路。汽车孤单地行驶在夜晚郊外的马路上，有点冷寂，路灯也不怎么亮。 安里把那个袖扣藏在灯座底下，也太不靠谱了吧？他就不怕那么贵的东西丢了吗？杨广生今天是主角，被那么多人围着，安里怎么就肯定自己有机会单独和人家提这事儿呢？这是他要留下，等人走得差不多了，再找机会和杨广生说。 许少卿挠着方向盘，锁着眉头，又掉头开回去了。他再次到了门口后，给我养的鱼发信息。 还要多久？ 快了，有两个精灵说太晚了要回学校，负责人同意了，我去试着说一声。 快点去，老子一个大老板等你给人端盘子等俩小时了。 行了，我去大巴车里换衣服，马上出来。 好。 安里急匆匆地抱着换下来的服装上了副驾驶的时候，许少卿的脸色极其的难看，但他没说话，他已经不知道先用脑子里准备好的哪一句垃圾话来表达自己的不满，就直勾勾地看着安里。 你从别墅开出来的，车头怎么对着别墅啊？ 你把那个袖扣放那里，就不怕丢吗？不跟杨广生说一声的话。 我发微信告诉他。 你加他微信了？ 啊？ 什么时候？ 刚才。 哦。 许少卿眼神不对，安里揉揉太阳穴，决定在这件事上完全忍让，没必要被他咬几口染上狂犬病。 我告诉他袖扣的事，然后就删，行吧？ 那你快点告诉他。 您的袖扣我放在刚才那间房间的床头台灯的灯座底下了，可千万别丢了。我发完了，就这样行吧？ 嗯，删了吧。 我至少得确定他找到没有再删吧。 他不在乎，丢了也没关系。 那不行。 杨广生回复得很快，许少卿看向屏幕。 嘴疼不疼啊？看着就疼。你喜欢玩刺激的？ 许少卿一把抓过手机，点开小头像，删除了好友。 他把手机扔给安里，目视前方沉默了好久，然后突然一个推背感，车就飙出去了，还有继续飙升的趋势。 我操，你慢点，这里有区间限速，还有野生动物。 安里看着许少卿黑沉的脸和昏暗中依稀可见的嘴上的伤口。 你知道我多少年没有打过架了吗？就连在监狱里都没有。今天竟然在到处都是水晶吊灯红葡萄酒的大豪宅里，和一个比我小八岁的青年企业家就在一起。 我告诉你，你这不叫打架，叫丢人现眼。搞偷袭还让人给摁了，就你这样的跟我够不成打架。 我这样的。 又是这句，他是真的听得别扭了。安里下了决心，掏出200块钱扔在挡风玻璃下面。 干什么？ 送我回城的打车费，还有最开始那100块钱。 你有病吧？ 毕竟我这样的，你肯找我，都该我给你钱，那我给不起，至少把那个打车钱还你。如果你觉得我不好，就不要勉强自己。你会所里的小朋友都年轻听话又好看， 那你就怎么不能给我听话？ 无常还想要舔狗吗你？ 我让你在我家住，让阿姨给你准备晚饭，送你去便利店上班，这怎么是无常了？ 安里想起这几天的生活，确实又亏心了。他音调沮丧中还透着点绝望。 对，我还是欠你的。 安里盯了会儿那200块钱，似乎有点后悔自己冲动并毫无作用的大手笔了。跟许少卿用金钱解决事情本身就是自取其辱，但他也没好意思伸手再去拿回来，往下错了错身子，闭上眼睛补觉。 我也没说你欠我的吧。刚才在房间里你跟我说的话的意思是，你和我已经习惯了，所以不想换。那不就是说其实你跟谁都可以，只要是习惯了。 怎么可能？谁能习惯所有人？ 许少卿想到自己第一次给安里弄的那个生不如死的惨样，又想到后来安里对自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那张惊恐嫌弃的脸。 我觉得你要是能习惯我，肯定就能习惯别人，是吧？是吗？ 什么是爸是妈？我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？ 不过没人能习惯所有人，能习惯了谁？总是有些什么东西在里头起作用。 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东西可以起好作用。 对，没错，我是直的，而许少卿是男的，还霸道嘴坏像条疯狗，数不清多少次把我折腾到崩溃，想把他埋了。我应该是不可能习惯他的，本来都离开了，可能是因为那些巧合吧。比如终止交易以后，本来以为再也不会见了，但你就碰巧来到我打工的便利店，又见到了。再比如我忘记取消你的置顶，警察就这样找到你那儿去了，我们就又见面了。一次次的，多巧啊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 猫耳 FM 独播， 南烟落秋制作， 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